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6集。他的头发黑亮如铜矿，衣袖疯狂摆动，眸中肃杀的暴力慢慢氤氲开，酝酿成空洞的黑，似乎众生万物在他眼里都不过是可被踩在脚下的蝼蚁，不值一提。这是身披夜色而来的邪神，杀戮为乐，伸伸手指欲将天地玩弄于手掌。偏偏他眉梢眼角都泛着红，衬着漆黑的瞳仁，几乎是有些妩媚脆弱的颜色。那是淬了毒的美丽和无辜，谁贪看一眼便要以此为代价。 这穆公子难道不知道正派以反血符为大忌吗？ 一个方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，眼前这位可是一向自傲的捉妖世家的公子，居然以自己的血堂而皇之地使用邪术。况且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当年穆家倾覆就是因为大妖的一纸反血符，正派捉妖人都对反血符避之不及，穆家人尤其忌讳，几乎恨之入骨。可他竟然，他怎么敢这么做呢？话说回来，他也是头一回见到反血符可以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，一笔能一举将阴阳列中汇聚的妖物屠戮个七七八八，实在是闻所未闻，耸人听闻。他手脚发凉，几乎站成一座石塑像，身旁同伴拉了拉他的袍脚，压低声音，脸色都变了。 怕不只是反血符啊！ 木生慢慢低头，长长的眼睫垂下，望着脚下漂浮的几张沾了他血的符纸，慢慢勾勒起一丝无味的笑。木生心想，反血符吗？哼，他不仅以血化符，还松了发带，一日之内连犯两计，可是会有人管他吗？阿姐不会为他停留，就连他松开发带也不能让他等上一等，连他也不会。这个他当然指的就是林妙妙了。迷迷蒙蒙中，他听见女孩脆生生的声音对他喊保命要紧，才有了杀出重围的底气。他默许他放纵沉沦，容忍他做旁人不能容忍之事，对他还有一丝一毫他贪恋的关怀。可是临到生死关头，却是为了柳福一跳下不知生死的万丈深渊，终究他比之不及，无足轻重啊。他慢慢落下地面，眸中戾气暴增，清明和混沌反复交替，似乎一会儿是漆黑的夜，一会儿是起着大雾的白天，忽而茫然无措，忽而冷酷无情。几个方士觉察到眼前人的状态不对，脸色如临大敌，审时度势地慢慢向后退着，仿佛赤手空拳的人面对一只饥饿的猎豹。寻了个机会，拉起挣扎的端阳地基，一记手刀将他劈昏，扛在肩上，转身撒腿便跑。木生没有去追，他默然望着几个人奔逃的身影，又垂眸望着脚下的裂隙，神色复杂。裂隙下方黑漆漆一片，深不见底。木生在犹豫，跳下去吗？他慢慢蹲下来，用手触摸裂隙的边缘，泥土下是坚硬的岩石，粗糙冷硬，一股股寒气化作丝丝缕缕的白雾从裂隙中漂浮出来。好冷啊！处于阴阳裂中的泾阳坡，无论是妖是人，活的已经奔逃，逃不掉的已经被他所杀，四面一片死寂，只余他一人。木生又想想，跳下去吧，把阿姐和林妙妙救上来，先救上来再算总账。他肩上伤口还在渗血，滴滴答答滴落在灰白的岩石上，茫然地笑了。阿姐是素来不听他的，可林妙妙跑什么呢？他 他难道不知道他对柳福一不过是一厢情愿，感动不了别人分毫吗？那即使如此，他也不听自己一言，让他别跟来，他迈腿便来，让他在树林里等，他偏要乱跑，让他等一等，他理都不理，径自往裂隙里跳。难道要打断手脚绑在他身边才可以听话吗？邪术的尽头已经过去，就好像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熬过了药效。他在茫茫的夜色中又冷又倦，小腿轻微地抽搐着，连带半边身子也轻轻颤抖起来。骤然，轰隆隆的声音沿着大地传来，如同一串闷雷从地下炸响。天旋地转，一股巨大的力量即刻将他甩离裂隙几丈远，仿佛巨人的手掌不怀好意地玩弄着掌心一只小小的雨燕。他几乎是立刻借力再次腾空，脱离了桎梏，身经百战的捉妖柄顾不上疲累，再次披甲上阵。望见地下，他脸色骤变，直接向裂隙俯冲过去。几乎是同时，环绕泾阳坡的远山隆隆作响，离他们最近的一座开始崩裂，硕大的石块像雨点一般朝着他砸过来。裂隙正在缓缓闭合。幻妖说的没错，这泾阳坡的山水树木皆为他所控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即便木生能够一击杀死所有有生命的妖物，但没生命乃至孕育生命的天和地，他无法掌控，更不可能脱出。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鲜血越聚越多，几乎汇聚成溪流，都在衣服上，先是一滴滴，随即变成一股细流。他被甩到地上，打了个滚，咬牙爬起来，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痕，甜腻的味道笼罩了周围的空气。他撑着地面的指节发白颤抖，努力支撑着身体，浑身上下都湿淋淋的，如同溺水的人绝望地盯着裂隙的位置。裂隙早已合上，徒留一道纤细如蛇的痕迹，像是嘲笑的嘴。裂隙之下是一座阴寒的地宫，有着高高的殿顶，墙壁每隔几步有一个凹陷，保存着幽绿的火种。林妙妙跟着木瑶安稳落地，几步追上了他。 木姐姐，你没事吧？ 木瑶骤然回头，抢先抓住了他的手，神色严肃。 你怎么也下来了？下面有多危险你知道吗？ 他有些慌乱，几张符纸捏在手里，手都有些抖，抓着林妙妙的肩膀笃定道。 我送你上去。 不用，我不上去。 林妙妙使劲摇头。 不是他非要下来， 让他留在上面，他实在无法承受黑莲花的盛怒。就算他没看清姐姐是他推下去的，也难保不会迁怒。要跳，干脆一起跳好了。都跳下去了，他就没人可怨了。反正他有系统防身，暂时不怕危险。就是不知道，木生一个人在上面情况怎么样，能不能变通一点，领略他那句保命要紧的精髓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